界一个大大的拥抱，我对每个人都露出微笑，我对每个人都说早上好。音乐早餐让你变得更美好。 科学家们呢，对生活在大西洋底部的上百种低等软体动物进行研究，发现幸存至今的软体动物呢，都是那一些新陈代谢率较低、能量需求较少、低能耗的动物，也就是所谓的少吃少动保平安的类型。教授表示说，从长远来看呢，动物最好的进化策略可能就是懒惰了。代谢率越低，生存下去的可能性就越大，与其说是适者生存，不如说是懒汉生存。对此你想说什么？ 有如果。 见有暗地忍不住的流星。

机。 是好日子不知道。 日前一项调查显示，80.5%的受访者表示自己周围带手机入校的未成年人多，对此68.8%的受访者认为会分散课堂注意力，56.0%的受访者认为会造成视力下降和近视。教室里面一旦有人用手机，别的孩子都会凑上去跟着看，对此你怎么看？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，这首歌要给一个人，歌声代替语言，深情只增不减，那一刻吻他的脸，地转天旋，爱的感觉比樱桃更甜，双眼放松闪电，能超越极限，让人忘了季节，爱成了经典，为他付出所有爱恋，要你永远是我的小薇，我爱你每一天。这首歌要给一个人，歌声代替语言，深情只增不减，那一刻吻他的脸，哦，地转天旋，爱的感觉